哎，真心疼啊你这。得了得了，赶紧走吧。 啊， 走吧。哎，那那过河回对岸，回家了呀。 对啊，回家回家 了。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你们把这个农具啊，铁锹、铲子，哎，都搬上船。 反正我跟他们一块，我跟铁一块上不就完了吗？ 哎，这这这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 嗯， 哎，这样啊， 怎么着？ 这个二蛋毛豆，你们俩先上船，啊？ 干嘛？我们俩先上船？ 行行行。一趟装不下呀，这么些人呢，船又小人又多，还拉着农具，要船沉怎么办呢？啊，是不是？ 我非得跟他先上啊？ 你们俩先上，你们俩一组啊。 啊，懂。 嗯，上去吧。嗯， 走吧。 哎呀，哎呀，走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咱们一块划着点船啊。 嗯嗯， 划船啊，划船。 哦， 你看看这青山绿水。 青山如是水， 哎，我说你吃那么多， 花没一斤， 别唱了，本来就吃那么些西瓜，都存着尿呢，你老花花什么呀？你一花， 哎，别说这，一说这口又又 真是真 住了， 哎，巴拉拉的冰雹把山花儿， 冰雹呀，又来了， 我 这他这一冰雹，我这直觉得结石了， 哎，风的吹，叫林子水来来的响。哗啦啦啦，大雨就四个人船， 山洼 积水满。 别积水满了，我唱，我唱。 因为我这是家小啊，我们金家这金文园，我们都一家的。 金东泉水， 哎呀，怎么这 个 不要？哎呀呀，我别唱这，你我唱。 桥大， 哎呀， 淅沥沥沥下雨，淅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， 哗啦啦啦。螳螂螂螂， 哎，我说老金，你老唱这不行， 老金 我俩实在憋不住了啊！ 你们俩比我唱的还猛呢，是不是？ 你要不招我们呢？ 哎， 赶紧快划快划呀！ 走啊，老金，干嘛呢？ 你们俩划船这没我成吧？还得说我老水手， 您划您划， 老船司机 啊！天天水手说。哎啊，说风， 赶紧赶紧，快划快划，都划到河中间了，赶紧再划两步。 走啊，赶紧快点，我们俩还上厕所呢。 哎呀，不划了，我累了，年纪大了，我就唱的没差曲，你们都不让唱。我们老金家都是唱差曲最有名的，金门园什么，这都我们一家子，这都是。 我不听差曲，我们赶紧走、啊。 您赶紧 划船啊，到 时要么听差曲，要么你不听差曲，我歇会儿。我这要不然我没有精神食粮来补充我的营养，我不划了，累了累了，简直太累了。 二蛋，你说你给评理，哪有他这样的？ 到中间他不走， 哪有老金这样？ 车穿电脚牙。 对对对呀、啊， 不对， 别上，哎，不成了， 可不这。哎呀，我 真憋不住了，快 受 着的， 您赶紧的， 没 我 就得休息，就得休息。 不行，好，我那个， 哎呀，哎，你看看，小河流水、啊。 别来小河流水，您跟我们好好说，好好说，我们听您的话。我知道您这个主要是为了教育我们，我们听着还不行吗？您赶紧划到对岸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。 哎，你憋得慌啊？ 那可不嘛， 你也受不了啦。 嗯 嗯，哼，哎呀，慢慢说啊。论辈分呢，你们俩啊，一个是我的侄子，哎，一个我还得叫大兄弟呢。 我们俩辈儿不一样。 嗯， 我们俩好好听着， 嗯， 要好好说， 好好说啊！看见西瓜就敞开肚子吃，看见好处就想捞，看着便宜就想占，啊，看见姑娘啊，您就有色心。啊，有没有王法啦？ 谁有色心呢、啊 哎？ 这玩意儿的， 咱们村都在我的带领下，刚找着这么一点致富的感觉， 刚找着， 哎，刚走上赚钱的正道，才聚攒点人气儿，你们俩就想给搅黄了吧？啊，是不是你们俩？ 没想搅， 没想搅黄。 哼，我告诉你们呢，你们看这水，哗。 别说， 别哗哗， 别哗哗， 我 尿裤子了，我错了。 你们俩好好想想，错哪儿了？ 我们俩就不应该打架。 我们下回再也不打架，我们良性竞争，我们俩岔开了卖，不卖同样的东西了，我们互相捧着还不行吗？我求求您，您别哗哗了。 不花花了， 不花花了。 我在唱这个山洼积水满，见山似仙台。 别唱。哎，从那天以后啊，这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热闹。这真是啊，恶人就得恶法魔，本来就是为村里办好事儿，让这俩家伙给搅和了。要不是老金计策高，估计还得麻烦。年底